目一开始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来自于周深所演唱的《大鱼》。最近一段时间我特别推荐一个综艺节目深入人心，特别介绍过那个节目请到的嘉宾都是学声乐的孩子，所以个个都会唱歌，所以周深在参加这个节目的时候，我觉得好像讨不到巧，但是他还是非常厉害的，只要他一开嗓你就会觉得很享受，甚至你会觉得他是其中最为特别的一个歌手。今天在听完周深的这首《大鱼》之后，主要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倒不是他在那档节目当中所表现的怎样怎样，而是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电影《大鱼海棠》当中的一个片段，是关于遗憾的一种说法。说，我告诉你什么最可悲，你遇见一个人犯了一个错，你想弥补想还清，最后你才发现根本无力回天，犯下的罪过永远无法弥补。在这个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如期而至，最悲伤的事情是那人已远去，你思念千万遍而不得，所有的眼泪都有一个名字，最苦涩的那种，叫做遗憾。我突然很想把这部电影再找出来看一看，或许隔几年之后再重新回温这部电影，你才能够真正读懂当年那部电影的编剧包括导演所要传递的那份情感吧。想要在这时间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许美静的这首《遗憾》。 别再说是谁的错，让一切重回，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一切难以挽回。你总爱让往事跟随，怕过去白费，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要多爱几回。一切让你在我怀中枯萎，宁愿你犯错后悔，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留我独自伤悲。一切让你在我爱中憔悴，宁愿你受伤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伤悲 天的喧嚣，忘记城市的纷扰，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时候，光阴的故事，让我们一起真心面对。 这里所收听到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继续跟你一起来分享到的，这是费玉清所演唱的《请你记得我的好》。 请你记得我的好，你是我最初的依靠。暮暮朝朝，难舍难了，爱你我要爱到老。请你珍惜我的好，我的爱来得不算早。爱在燃烧，梦里一笑，爱你我要爱到老。我知道世间种种，最后必成空。我知道世事多变，难以去捉摸。再像往日那般拥有，何不回过头，回过头，好好看着我。是不是他也那么好，可不可以让我知道，爱无缘由，不能强求，只要记得我的好。我知道世间种种，最后必成空。我知道世事多变，难以去捉摸。尽管不能再像往日那般拥，不可以让我知道，爱无缘由，不能强求，只要记得我的好。 对这档节目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都知道，我时常会在节目当中播这首《请你记得我的好》。不过我们大部分听到的是江淑娜的原唱，而今天我们听到的是费玉清的版本。为什么？因为费玉清即将退出歌坛，所以今天我在节目当中特别选择了他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听完这首歌曲，我想跟各位一起来分享他前一段时间所公布的有关于他决定退出演艺圈的这封信。他写道：亲爱的朋友、媒体先生、女士，谨以此诚挚地向各位报告，至2019年巡回演唱会结束后，我将正式退出演艺工作。从17岁进入歌坛，因为有您的支持与爱护，我才能一路走来顺遂。能有今天的费玉清，都是各位赐予我的。能以兴趣作为工作，我是多么的幸福与幸运。这么多年来，为了达到更高的境界，我一直快步向前，却也忽略了欣赏沿途的风景。当父母亲都去世后，我顿失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了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加的孤独，掌声也填补不了我的失落。 去到任何演出的地点都让我触景伤情，我知道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停下来我才能学习从容地品味人生。在此之前，我希望能在台上正式地感谢各位观众朋友、媒体先生女士、师长故旧、同业先进、团队伙伴，能遇见你们我真的很幸运，是你们丰富了我的人生。即将离开熟悉的舞台，心中也是万般的不舍，过往的一切一切我都会珍藏在心里，作为最珍贵的回忆。退休后，我想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无牵无挂，拾花弄草，寄情于大自然，但使愿无违，费玉清，静笔。 那么多心酸，那么多快乐，我们都经历过，回忆终究会慢慢褪色，彼此还拥有过年少的情话，算不算承诺，我们曾期盼过美好的旅程，也藏着寂寞，到现在才懂得，你是我一生的朋友，不管人世变幻，知心有几个，明天也许有雨有 经是今年九月底发布的这份声明，2019年他的巡回演唱结束之后，大概是五月就正式宣告退休，结束他长达46年的歌唱事业。我刚才读他的这份告别演艺圈的这个怎么说自己的想法的这段文字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我做广播也20年了，或许哪一天我也可能有这种告别话筒的那一天。想着想着就难免有些伤感，所以要提醒各位，特别是那些喜欢费玉清的朋友，2019年如果费玉清在你的城市开演唱会，请一定不要错过。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听他的歌不单是享受旋律，听他唱那么好听的歌，可能也算是纪念自己青春的一种仪式吧。想要在这时间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大家都很熟悉的那一首《千里之外》。 孤雁如悬崖，风铃如沧海，我等雁归来。时间被安排，演一场意外，你悄然走开。故事在城外，浓雾散不开，看不清对白。你听不出来，风声不存在，是我在感慨。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黑白。沉默年代或许不该太遥远的相爱。我送你离开天涯之外，你是否琉璃白，透明着尘埃，迷雾下的爱。你从雨中来，诗化了悲哀，我淋湿现在。芙蓉水面采，穿行隐犹在，你却不回来。被岁月覆盖，你说的花开，我去成空白。梦醒来，是谁在窗台把结局打开？那薄如蝉翼的未来，经不起谁来猜。我送你离开千里之外，你无声

1997年所发行的同名专辑主打歌曲《只能说遗憾》，我如今回头去听这些老歌，都觉得好像每个时期的音乐作品都会有每个时期的时代标签。在97年前后的一些音乐作品，总喜欢在里面加一些类似于通电话旁白的这些故事情节。赵咏华的这首歌里面有，如果我记忆没有出错的话，邱海正的歌里也有，还有游鸿明，在想好像当年的怎么说是陈慧娴，好像她的作品里也有。而这首歌为什么单独会把它拎出来和各位分享，因为这张专辑是赵咏华的第13张个人大碟。1997年推这张专辑的时候，正好是她与李正帆分手之后制作的第一张大碟，所以很多歌迷喜欢她早先音乐的风格的那些歌迷，在听到她唱如此悲苦的情歌的时候，首先是不适应，然后再听到她歌曲里面的这种思路，往事让人心烦意乱，遗憾就别再提起我的心酸，遗憾，遗憾的是我在这样的夜晚，那远去的梦又来紧紧纠缠，只能说遗憾，你的爱情那么短暂。有很多人就说这张专辑包括这首歌曲唱的就是他当时的心情，如今回头去想好像真的是这个样子，但是不知道是当时唱片公司故意为之，还是就是赵咏华当时因为有这样的心情，在收歌的时候就偏向于这些苦情歌。仔细想想，好像在这之前赵咏华的专辑都是跟李振帆合作的，所以他之前的作品大多都是比较甜蜜，让人听起来之后会有一种幸福感的这种曲风。 所以在好奇听到他的这首歌曲，多半会让人联想他的这份情商，对不对？好了，不扯那么多，我们来听这张专辑当中我个人比较喜欢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比较伤感，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散心》，好像也有失恋的意味在里头。 我知道你心情很糟，也知道事情结束了，很抱歉我却还做不到给一个释怀的微笑。你知道我心如火烧，也知道我承受多少，好多次我几乎放弃了，却又想起我们说要一起变老，去散散心好吗，去晒一晒阳光，就选一个暖暖的远远的安静的地方，看是不是可以一切回到过往，不说谎不装傻，有什么都讲，去散散心好吗，就两个人分享，在旅行中快乐的浪漫的慢慢不感伤，我是真的被原谅，你知道我心如火烧，也知道承受多少，好多次我几乎放弃了，却又想起我们说要一起变老，去散散心好吗，去晒一晒阳光，就选一个暖的地方，可是不是可以忘了一切，回到过往，不说谎不装傻，有什么都假，就散散心好吗，就两个人分享，在旅行中快乐伤，我是真的爱你，才能够拥有这份力量，想证明你值得被原谅。 在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

一个父亲看着自己儿子成长经历的真实的内心独白，而他的歌词没有哭诉牺牲抚养的艰辛，没有悲叹那种孤苦老病的忧虑。说实话，他没有说自己，没有说自己多难，他反而是在说，儿子，我尽力地供应你的一生，但是如果你还需要经历生活的种种的苦难，还有就是在追逐梦想理想的路途当中一再破灭自己的梦想，感到灰心丧气的时候，甚至会怨恨命运不公的时候，你可以转而来责怪父亲没有做得更好。这是典型的咱们中国爸爸妈妈的这种思路，但是在歌曲的最后他也来了一个转折，这个父亲就提醒，人生必然就是这样，你终须独自在人生这场荒芜之路上疾步狂奔，对抗命运的风霜磨难。父亲的唯一朴素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始终能够因为真诚而微笑。可能会有很多朋友第一次听这首歌，再加上它又是广东话歌曲，你未必能够听懂，但是我这番解读之后，或许你再听这首歌就会被感动吧。延续这种听歌的情绪，我们继续往下听，来听到的是李健所翻唱的父亲写的散文诗。 1984年，庄稼还没收割完，儿子躺在我怀里睡得那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的踏板，明天我要去邻居家再借点钱，孩子哭了一整天啊，闹着要吃饼干，蓝色的迪卡上衣通往心里钻，蹲在池塘边上狠狠给了自己两拳，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青春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1994年，庄稼早已收割完，我的老母亲去年离开了人间，儿子穿着白衬衫跑进了校园，可他最近有些心事瘦了一大圈，想一想未来我老成了一堆旧纸钱，那时的儿子已是真正的男子汉，有个可爱的姑娘和他成了家，但愿他们啊不要活得如此艰难，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已经老得像一个影子，这是我父亲日记里的文字，这是他的生命留下来的散文诗，多年以后我 看着泪流不止，可我的父亲在风中像一张旧报纸。 写的散文诗，虽然这首歌的名字很诗情画意，但是说实话，我觉得这是一首很伤感的歌，甚至有一种疼痛。当然可能会有很多人说，我听这首歌很感动，但是我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伤感，那么疼痛。我们分析一下，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小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怪父母，我们没有办法理解当下父母所做的决定为什么不满足我，甚至会揍我，反过来怪我，给我们的幼小心灵留下了极为伤痛的记忆。隔了很多年，你长大了，你非常成熟了，你看到了父母的日记，你恍然大悟，那个时候你就会有负罪感。当然你知道事情的真相不单单是可以通过父母的日记，你可能是因为兄弟姊妹的转述，或者说妈妈告诉你了，你那种负罪感会怎么说，很强烈，你甚至会怪自己当年怎么那么蠢，那么不懂事，反过来还质问父母，跟父母对着干，让父母伤心。然后你知道这个事情真相之后，猛然再回头发现父母已经白发苍苍，已经很老，那种无力感又很强烈，是不是觉得这首歌所带来的这种思路冲击力极大，疼痛感极强？但是说实话，你不能否认这首歌曲是一首非常优秀的音乐作品，作词董玉芳，作曲许飞，当然首唱也是许飞啊，真的是一首极度伤感极度疼痛的音乐作品。所以想在今天节目最后让这种情绪稍微缓和一下，我们来听许飞的这首淡淡的歌。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一次不见不散，拜拜。 说你想说的情话，做你爱做的童话，我已不想再挣扎，这份感情有多复杂。关于你的回答，我在心里牵挂，这样煽情的歌唱到你想家，唱情歌流眼泪，不会想着谁，双人床黑咖啡，只想有人，有个人来陪，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说我傻，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说说心里话，播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啦啦啦啦啦，这一首淡淡的歌给你啊，让你回想他，我会一直拥抱着你，告诉他们我也会牵挂。